缓流动的蜕变，那宇宙睁开眼转了几圈，和时光大和解，别忘了有多累，有什么缘和谁说

身份那照，成为父母的一秒，要拍照的事可不少。

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。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。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， 升职加薪，然后一切顺利。 969职场秀，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。 英国的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，用心愈专不愈杂，讲的呢就是做一件事一定要把心放在一处，仅专注于这件事情。而专注的事情纷繁复杂，则会影响你做事的效率，杂念越多，放在重要事情上的精力就越少。相对比专心致志投入工作的人，效率自然会不同，所以在职场上道理同样如此。这里是969职场秀，我是周周，今天想要跟您讨论的是专注的重要性。有一个词呢叫做段位，说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。比如说你会发现，在一家企业当中，总有这么几个人特别受领导的欢迎，他们就被我们称为高段位。可是你却没有发现，拉开你和高段位之间的距离叫做专注力。专注的人更有优势，而且更容易成功，放在重要事情上的精力就越少，所以相对比专心投入工作的人，效率自然就不同了。这就是付出同样的时间和精力的两个人拉开彼此段位的原因。在《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》的书中呢，作者提到了一个三英尺定律，也就是伸出一只胳膊，从你的脖子到指尖大概三英尺的距离，这样一个距离范围内限制自己随手可得到的东西。而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个定律呢，就是在做事情的时候，只把精力专注于以自己为中心的三英尺的范围内。那不知道这个三英尺定律又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呢？据说牛顿在专注于实验的时候，曾经把手表当成鸡蛋去煮，而这样的一个行为呢，也恰恰的说明他是一心扑在了实验和研究上，已经无暇去顾及其他的东西。爱迪生在电灯研究成功之后呢，又先后的尝试了1600多种材料，并且不断的去改进，找到亮度最好和能够发光最特别最持久的材料，这样才能够让电灯沿用至今。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，虽然以上所举的两个例子大家常常听到，但是能够做到的人却很少。真正想要成为某一个领域的顶尖人才，把其他的人甩得远远的，一定要专注于某一个事情。如果你想要在职场当中达到高段位，甚至比更多的人获得更高的成就，一定要做到专注。感谢收听本期职场秀，我是周周，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分享好歌曲咯。 向南方眺望，翻过山越过海，是否有你忧伤等待的眼光？有一点难过，突然觉得意乱心慌，冷风吹痛了脸庞，让泪水浸湿了眼眶。其实也想知道，这时候你在哪个怀抱？说过的那些话，终究我们谁也没能够做到。总有一丝愧疚，自己不告而别的逃，但往事如昨，我怎么也忘不了。爱情边走边唱，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，空荡荡的路上铺满了迷惘，心甘情愿的挣扎，百感交集的盼望，始终一样换不到你想要的收场，不是吗？爱情边走边唱，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，心中抱着希望，只看到失望。不如一切这样吧，你和我就算了吧，谁都害怕复杂。

只剩寂寞，想像你失落的唇印，想像你失语的旅行，想像你离开的以后，如果我有留下你的勇气，我能习惯远距离，爱总是身不由己，宁愿换个方式去找爱的遥远，爱着你还能够走远距离，多远都要在一起，你已经不再存在你的心里，就让我独自守着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